全球发生巨变后，地球的生态环境已经不再适合恐龙生存，而剩余的恐龙被隔离在赤道气候的岛屿上。 Don't see that every day or ever。 然而，在这座岛上的三大巨物 DNA 里，居然藏着能够拯救人类的关键药物。由 Scarlett Johansson 饰演的行动专家，将带领团队前往一座充满危险的岛屿执行任务。他们究竟能否拿到拯救人类的关键 DNA 呢？ If we get this DNA, millions of lives are saved. 6月23号起，上到狗神的 NY 参加游戏，你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Jurassic World Rebirth 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券。 Come on, fly! 详情条规浏览狗神的 NY。7月3号 Jurassic World Rebirth 陪你走入电影院，一起迎接侏罗纪的重生。 狗神 ，Be on track。